早上六点 Music Radio 的好音乐已经准备好，陪你开启美好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魏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大连107.8，石家庄105.1，长春94.3，拉萨96.1，深圳101.2。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早上好，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我是高敏，来关注一组文化方面的资讯。北京卢沟桥石狮断代研究本月正式启动，这项研究主要从不同时代石刻艺术的不同风格入手，结合相关史料进行断代。此外，在为石狮断代的同时，今年卢沟桥文化旅游区还将启动卢沟桥石质文物数字化保护工作，为石狮建立数字化档案。为期10天的长城主题展近日在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开幕。本次展览共分三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是万里长城百年回望主题摄影展。展览对同一位置的长城通过重摄技术将新老照片进行对比，真实呈现了长城近百年来发生的变化，每个图片背后都有着丰富的故事。名为《曙色20世纪前期广东中国画变革之路》的展览昨天在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展览展出了从清末开始到20世纪前期岭南画坛前辈众多代表性画家文物级别的原作和史料。湖北荆州古城保护条例即将于5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明确了古城保护的具体对象。条例的实施标志着荆州古城保护进入到法治阶段。荆州古城又名江陵城，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至今已经有较为保存完好的荆州古城墙、城门和城楼等。作家萧复兴先生的最新散文作品集《我们的老院》近日出版发行。在作品中，作者以朴实平和的文字讲述自己童年的无忧时光与青少年时代的阵痛与迷茫，记录下了那些发生在老北京院子里的喜怒哀乐、痛苦与忧伤。90后作家林卓宇近日推出了自己的全新散文随笔集《暮光史》，致敬于我们的第二世界。这是他的第15部作品，也是对于青春时代的一次告别。作者在书中续写了在浏阳生活时身边的人和事，展现出了真实而又复杂的人性。好，用音乐与世界连接。本次由小五编辑高敏播报 News Update 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稍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预报。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一起来关注天气。北京晴0到13度，天津晴1到13度，上海晴6到13度，重庆小雨转阴10到15度，太原晴0下6到10度，西安多云3到13度，郑州晴0到17度，武汉多云4到17度，合肥多云转晴2到15度，南昌多云转晴11到18度。再了解以上城市的细颗粒物浓度：北京4，天津2，上海65，重庆10，太原17，西安44，郑州34，武汉59，合肥57，南昌67。 起至4月30日，全家推出阿拉蕾系列笔、水杯、笔本套装以及修奖套装， 单笔消费满16元即可加指定金额购得一款。另外，凭吉祥卡指定积分也可购买任意一款，尊享版吉祥卡更优惠哦。全家就是你家。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在早晨抓住跃动的音符，呼吸音乐最新鲜的味道， 拥抱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早安音乐 Fresh Music。 这个世界的时候才能真正的活在这个世界上，哪怕这个世界未必感觉到那么多的温暖，但是我们也要始终相信它是明亮的，相信某一天我们会遇到照亮自己世界的人，或者相信某一天我们也能照亮别人的世界。孙燕姿这个世界，北京时间早上6:09，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早安乐，我是 DJ 高敏。华晨宇，我离孤单几公里。 一条路踏过太多日落，一封信写下太多如果，你这封没发现

stress, stress, stress, sick and waiting, what is going on a big, big cloud. We're sticking, we use our guts, and we're looking to find it's never enough. Why can't everybody live as one? And why don't they know we can go on without trust? Give it up, give it up, give it up. And I know we always got something in common. 我是林宥嘉，你现在收听的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您好，这是元祖送来的礼物。春意盎然，一起尝尝自然的美味清香。元祖食品和您一起踏青享美食， 有节有礼有元祖。 Music Radio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 最受欢迎乐团入围的有宇宙人。 有一首歌。 五月天 Let's go party party all night oh, oh, And many many good times oh, oh, 不愿被当宠物宁愿变成怪物 99乐团 我凭什么要活在所谓的坚强天生这样偏执到疯狂自不退让我凭什么要迎合所谓的正常需要怎样至少 狮子合唱团 Baby 将我你 耀乐团 我就是开心就是高兴没有原因没有道理爸爸心情哇哦 零点乐队 我爱着你我爱着你一个人守着两个人的 投票方式与更多活动详情请登录全金榜央广网活动专页 关注音乐之声微博微信公众号或下载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APP 红色版本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我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 在今年春节的时候，我难得看到自己姑姑家的这个表妹。这个小表妹呢，问我说她可不可以早恋？然后我很痛快地回答说，当然要看你自己呀。她现在上高一，按这个年龄算肯定是早恋。但是就是这个年纪的恋爱才算是真正的喜欢吧，单纯的喜欢一个人，谈不上爱，但是很甜很纯，而且一辈子可能也就是这个年龄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有这样的感觉吧。古巨基，喜欢。 喜欢你的头发喜欢你的脸颊喜欢你微笑的时候眼里藏不住的光喜欢你的害羞喜欢你的疯狂想要一天24个小时守在你身旁哒哒哒哒哒哒喜欢开你玩笑喜欢叫你傻瓜喜欢吓你一跳的时候看你慌张的模样喜欢打你肩膀喜欢你会怕痒喜欢趁你没有防备偷袭你的手指甲想要抱你一下贴近我的胸膛想要告诉你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想要把你绑架想要带你回家想要非常认真严肃地承诺地老天荒想要非常认真严肃地承诺地老天荒

遥遥领先你意料之外的极限，汗水蒸发在昨天，我的今天都为了更强的明天，梦想沿着现实攀岩，蠢蠢欲动，未来决定在我、哦、不管你是怎么看我，不如联手让世界动起来、哦， 超越无限，当然听到这首歌还有一样是无法超越的，就是他的高音。继续来听到这个小伙子的声音呢，叫做黄礼格，他的音乐很带劲儿，我们来欣赏一下这首歌 Copy Boy。 你让我粉墨登场，却藏我的真相，变成你爱的模样，音乐都为了你播放，我只能做一个观众，你在我的世界环游，你把我孤独煽动，不做你的克隆男友、哦哦哦，我是爱你的风情万种，我情绪起伏不定，因你而操控，爱来之不易，想把你紧拥在怀中，可我却像个观众，你把我挡在荧幕上，在外太空任凭你捉弄，无厘头的默契让我头顶一直发懵，感觉像在外太空任凭你捉弄，捉摸不透的感觉糟透了，你让我粉墨登场，却藏我的真相，你爱的模样，音乐都为了你播放，我只能做一个观众，你在我的世界环游，你把我孤独煽动，不做你的克隆男友。却藏我的真心。

Drake Forever 21 这首歌倒是很符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的。今天我们来说，就是你都在生活当中遇到过什么样类型的女孩，或者说女生女性都可以来说说看，或者来说一说遇到这些女性朋友们，她们的身上哪一点特质最吸引你呢？都可以来说说看，在新浪微博上搜索音乐之声高敏就可以找到我留言啦。继续来听到这位歌手 Pink Raise Your Glasses。 You are listening to Music Radio, the best music in China. Music Radio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落地拉票会，重装上阵，强势来袭。魏晨、赵永新、刘明湘即将空降首战厦门， 用最精彩的歌声、零距离的互动，火热拉票。 汇聚全球华语乐坛精英的人气角逐，一年一度歌迷专属的欢乐派对， 3月11号下午3点，就在厦门五里万达广场大中庭等你来狂欢。 更多活动信息，请登录全金榜央广网活动专页，或关注音乐之声微博、微信公众号，下载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APP 红色版本，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如果这不是爱又会是什么？难道是丘比特他又失手了？心扑通扑通，脸都红彤彤，就像猫咪看见烤鱼的心动，一下又激动，一下又心痛，想你快发疯。 It's a long day, it's a bad day, 你不在的一天就像十三年。 It's a long day, it's a nightmare,想你想的太多，又清晨三点，哦，不想变成熊猫眼，拼命自我催眠，却躲不过你到我梦里来侵略。It's a long day, it's a bad day, 你不在的今天都会有雨天。It's a long day, it's a nightmare, 就像鬼片里你探出又不见，哦，多想来在你身边，逼你陪我失眠，别再让我一个人自弹又自怜。 It's a long day,是注定又会是什么？难道其实一分之一是巧合？如果不是你，如果不是我，就不会有违反定律的感动。一下想太多，一下想不通，哎呦快发疯。 It's a long day, it's a bad day, 你不在的一天就像是It's a long day, it's a nightmare, 想你想的太多，又清晨三点，哦，不想变成熊猫眼，拼命自我催眠，却躲不过你到我梦里来侵略。 It's a long day, it's a bad day, 你不在的今天都会有雨天。 It's a long day, it's a nightmare, 就像鬼片 不做作的甜嗓太难得了，来自九主爱 It's a long day, 这一天太长了，好像我很久都没有说过这样的抱怨了。你的一天是不是也跟我一样觉得过得特别快呢？ Unique Best Friend。 还记得初次见面对你说的话， Welcome to Unique, 发自内心说的话，现在想那会有点尴尬，有一点的有你，但当时这句话建立我们之间的友谊。 赌气过，想离开过，埋怨过，迷茫过，也曾经通宵练习后一起去看日出过，就算争吵但转眼过后相互道歉认错。 I'm always on your side, 这个眼泪我们继续奋斗。 那年美丽的秋天，我们许下的誓言，带着微笑，所有的青涩都忘在昨天，像年华期的瞬间， 谢谢你一直在身边没离开过，回头看多少艰难困苦我们一起度过，青春有许多疑惑，闯过许多祸，别在意过去的错，抬头向前看和梦。 曾一直流过血流过汗流过泪，但我们从没有后悔，说实话每一天在一起总会有小摩擦也会有误会，但是当我失败后像家人一样安慰，给我继续前进的动力，永远不会后退。 小的时候觉得时间太多不懂得珍惜，后来各奔东西，回忆渐渐只存在手机，过去已过去，未来还未来，活在当下，真的不写这首歌让欢笑跟着这吉他。 那年美丽的秋天，我们许下的誓言，带着微笑，所有的青涩都忘在昨天，想念忘记的瞬间，接受你 没有你就会不完。 来自 Unique Best Friend。 本天早上6:54，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早安音乐，我是 DJ 高敏。今天早安音乐小贴士要跟你分享，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前一天晚上吃得太饱，反而第二天就越容易饿，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呢？首先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你之前吃得太饱了，使胃就是为了消化这些食物而大量的做功，到了第二天早上呢，胃基本就排空了，这就使得胃突然从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状态到一个突然收缩的状态，让你的饥饿感会明显很多。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你进食之后血糖就会升高，身体会分泌胰岛素来帮助控制血糖。如果说前一天临睡之前你吃的太多了，尤其是高糖高脂的食物吃的越多，第二天的饥饿感就会越容易明显，这就是因为这一类食物，尤其是高糖高脂的食物呢，会引起胰岛素长时间的过量分泌，势必会带走身体里更多的血糖，甚至可能导致你早晨起来就会感觉低血糖头晕。所以说晚餐一定要注意不要吃得太撑，而且避免吃一些高糖高脂的食物，最好选择消化速度比较慢的碳水化合物，比如说谷薯类的红薯啊、山药、杂粮粥，再或者说肉类蛋白，比如说酱牛肉、煮鸡蛋等等，都是晚餐不错的配搭。这一小时最后听到的歌来自郭采洁给他，我是高敏，下个小时回来。 我的心最冰凉，我和我的电脑对话，他对他的跟我说谎，音乐跟着耳朵平凡，嘴唇跟着谁先讲，从昨天到今天你过得怎样，从今天到明天你心里怎么想，从爱心拉丁给他，从微笑表情给他，下雨天把伞给他，这星期天留给他，有半个披萨给他，穿一个简讯 的南湖，波澜荡漾。 起来，北周马，跟着的 人民政府，一语白云陈立亮。 那一天，我们抬起头，五星红旗第一次飘扬。 而且最迫切的是，回答超航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 十一届三中全会 那一天， 新的时代向每个人敞开了大门。 来自国家地震局的最新消息，今天14:28，四川汶川县发生7.6级地震，具体位置在寻租附近。 我的世界有了绿色，那是生命的希望。解放军战士们给我们带来了生的勇气。 那一天，因为有所依靠，所以不再恐惧。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那一天，我们的骄傲在天地间回荡。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为梦前行。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早上7点，坐下来认真吃完早饭吧，好好照顾自己，不只是说说而已哦。Hello， 我是辛晓琪，在 Music Radio 跟你说一声早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沈阳99.8，武汉90.7，香港深圳101.2，广州87.4，南京98.9，上海107.7。 用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声音在蔓延，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我是高敏，来关注一组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林俊杰正在筹备全新个人专辑，近日他前往美国进行采风寻找灵感。林俊杰表示，新专辑预计将在下半年推出，虽然说风格还没有完全确定下来，但是他希望这一张音乐作品能够准确地体现大多数人的生活和情感状态。近日有网友在网络上非法兜售窦靖童上海演唱会的门票。昨天窦靖童所属公司发布声明称，网络上流传的6月29日窦靖童在上海梅赛德斯奔驰体育馆举办演唱会的消息是假消息，窦靖童今年还暂时没有举办歌唱的计划。大张伟《人间精品起来嗨》巡回演唱会上海站即将于本月11日登陆上海大舞台，演唱会嘉宾名单昨天正式曝光，董力将登台助阵。华晨宇个人第三张全新专辑 H 昨天开启预售，这张专辑设计感十足，封面上泼墨式的指纹状涂鸦线条呈现出华晨宇开创性的多变音乐风格。由苏有朋执导、王凯、张鲁一主演的电影《嫌疑人 X 的现身》将于本月31日在国内公映。昨天片方发布了由陈洁仪献唱的主题曲《清白》的 MV 展现了三位主人公挣扎于命运漩涡的彷徨与彼此拯救的深情。由郑恺、袁姗姗、朱孝天等主演的都市情感剧《国民大生活》近日结束了为期4个月的紧张拍摄，在上海顺利杀青。首次搭档出演情侣的郑恺与袁姗姗在剧中扮演了一对相爱相杀的小情侣，演绎出一段充满正能量的爱情故事。这部剧即将于今年与观众见面。由王小英执导的话剧《人民的名义》将从今天开始至本月11日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作品勾画了一张庞大而又复杂的权钱之间的利益交换的关系网，贪腐者和反腐者将在这张关系网中上演情感的纠葛和人格的较量。儿童话剧音乐剧《海的女儿》黎明的钟声即将于本月18日和19日在北京大隐剧院上演。这部作品保留了原著童话故事的精彩内核，鼓励人们勇敢尝试探索未知世界，希望带给人勇敢爱心的故事。剧中的音乐由中国丹麦实力作曲家联手创作，风格新颖又前卫。

然心会很有趣。 国王皇后就算碰到对手，国王皇后现在开始交手， 国王皇后绕了一圈地球，国王皇后爱到无药可救。牵我手， 大嘴巴国王皇后，就在这一小时由要你绽放的新一代东风标致308赞助播出的早安乐，我是 DJ 高敏。你知道歌坛有一些歌手很爱跑到别人的歌手那里怒刷存在感，比如说 Ryan Tedder， 他明明就是 One Republic 的主唱，可偏偏要跑到别的歌手的专辑那里当制作人，而且让人一听之后呢就会立刻听得出来，哎，这首歌就是他写的，写的还蛮好听的。譬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即将听到这一首歌，就是 Ryan Tedder 参与制作的一首歌，来听到的是 Parachute Overnight。 Parachute Overnight。 这张专辑呢，他们开始从这个 Teenage Rock 向 Pop Rock 转变的一张专辑，整体听上去还觉得不错，流畅度很好，可惜的一点就在于旋律上，旋律还不够有那么冲突的记忆点，或者说强烈的记忆点。如果说像流行摇滚过渡的话，这张专辑只能算是及格，想有更大的突破，可能需要音乐形式得大刀阔斧的进行进一步的改变才可以。不过这才是他们转型第一张嘛，之后的歌曲还是不错的，可以去听听看。继续来听到这首歌，原曲就非常的好听，而且他们改编之后的版本呢，又有另外一种好听的成分。浪花兄弟，说好的幸福呢？ 我想起喷泉旁的爱歌，甜蜜散落了，情绪莫名的拉扯，我还爱你呢，而你断断续续唱着歌，假装没事了，时间过了走了，爱情面临选择，有些爱只给到这，真的痛了，怎么了？你累了？说好的幸福呢？我懂了，不说了，爱淡了，梦远了，开心与不开心一一细数着，你在旅舍，那些爱过的感觉都太深刻，我都还记得，你不等了，说好的幸福呢？我错的想起喷泉旁的白鸽，甜蜜散落了，情绪莫名的拉扯，我还爱你呢，而你断断续续唱着歌，假装没事了，时间过了走了，爱情面临选择，你冷了倦了，我哭了，一开始的不快乐，你用卡片纸写着，有些爱只给到这，真的痛了，怎么了？你没了？说好的幸福呢？我懂了，不说了，爱淡了，梦远了，开心与不开心一一细数着，你在旅舍，那些爱过的感觉都太深刻，我 我要我的音乐，我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梁文音。 无处不出色，无处不自由，全新 RAV4 荣放，现在购车可享两年零利率，最高6000元置换金，好礼尽情尊享，自由轻松驾拥，更多惊喜欢迎垂询当地经销店。一汽丰田，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看 4K 高清太爽了，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装宽带就装电信的 宽带领跑者，中国电信。 吃叶酸了吗？应该说吃斯利安了吗？斯利安就是叶酸，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

受好像都比你强，如果再不想当伴娘，好好修炼爱人的自我修养。不要介意姐妹们的先离场，告诉你自己大哥总是最后再出场。 佳佳，爱人的自我修养，想拥抱理想对象，修改理想。这句话最后这句话还唱的还蛮现实的，就是为什么到现在你还是单着呢？可能是你的理想型真的太难找到了，所以不如修改你的理想，修改你的那些条条框框的条件，或者干脆就练就自我的修养，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然后有一天能够配得上你认为的那个足够优秀的人。克伦林明珍 My Only Love。 怎么去爱你是我一生的决定，如果失去，如果忘记，不再麻木追寻。下了一整夜的雨，后悔伤了你的心，无法拥有你的温柔，快回到我的怀里。想要靠近，现在却是朋友而已，美好回忆难以清醒，为什么怀疑，越抱越紧，不能呼吸，爱过的痕迹，答案是你。我好想你，我真的好想你，还来不及改变我自己，无力抗拒，无力再抗拒，真的好想爱你，要坚持到底，到底需要多少的勇气。该拿什么去爱你是我一生的决定，如果失去，如果忘记，不再麻木追寻。 下了一整夜的雨，后悔伤了谁的心， 无法拥有你的温柔，快回到我的怀里。我好想你，我真的好想你，还来不及改变我自己，无力抗拒，无力再抗拒，真的好想爱你，要坚持到底，到底需要多少的勇气。我真的好想你， 我想你， 还来不及改变我自己，无力抗拒，无力再抗拒。 听了那么多柯有伦特别硬汉形象的歌曲，然后突然听到这样的一首歌，他在里面表现这么娇嗔，还稍微有一点不适应。来自柯有伦和林明珍的合作 My Only Love。在刚刚结束的 iHeartRadio Awards 当中，接下来要出场的 Twenty One Pilots 啊，入围了9项提名，然后中了一堆奖，像是 Alternative Rock Star of the Year 年度杰出摇滚明星奖，还有 Blurry Face 这张专辑获得了年度专辑，以及 Heathens 这首歌获得了年度单曲。只可惜 Taylor 和 Josh 因为巡演的关系并没有到场去出席，啊，只是录了视频表示感谢，再次恭喜 Twenty One Pilots Stressed Out。

买房大平台更安心，安心挑好房，我上安居客，房源多，房源好，平台大，无论新房二手房，安心挑好房，当然安居客。 是惊艳时光的灵感设计，是赢得赞赏的生活魅力，要你绽放。新一代东风标致308为你继续放送 Music Radio 早安音乐。 一首带有异域风情的电子舞曲，来自安心雅和罗志祥的合作《靓仔》。其实这不是两个人第一次合作了，我记得两个人第一次见面互动，其实是早在多年之前，罗志祥还在台湾地区主持那一档综艺节目，然后其中有一期呢叫做《罗志祥相亲大会》，好像是。当时那一期呢是找来三种类型不同的姑娘，和罗志祥都会有互动和做游戏，然后最后让罗志祥选择哪一款是他的菜。然后安心雅呢就是其中一款女孩，当时呢她还不是歌手，只是一个平面模特而已。最后罗志祥没选她。综艺效果嘛，现在两个人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就是非常好朋友的关系，所以综艺效果不要太当真咯。不过说到女生啊，真的是每个女生都是各个古灵精怪的类型。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来说一说你都遇到过什么样类型的女生呢？她的身上哪一点特质最吸引你？可以来说说看，在新浪微博上搜索音乐之声高敏就可以找到我互动留言啦。狮子合唱团 Music Fighter。 哪里像你，我也分不清这首歌曲给他 shuffle swing。 我跟白色跑来跑去不愿意休息，像个小精灵、yeah、黑白琴键在手里， 没有跳舞细胞的手指也决定豁出去。距离再也隐瞒不住狂野的本性，那就来吧 lover。没有谁说一首歌只能拥有一种表情、yeah. 就像光也说不出我爱你的原因，这样对吗 lover、yeah. 来到忧郁无声哲学却是自在流行摇滚和唯一 刺激肾上腺素的一首歌，来自狮子合唱团 Music Fighter。 他们在歌手这个舞台上改编的一些歌曲真的是蛮好听的，譬如说上个礼拜我们刚刚听到那一首听不到，听起来甜甜的。凌晨早上7:42，这一小时早安乐是悠扬你绽放的新一代东风标致308赞助播出，我是 DJ 高敏。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是好久不见的刘力扬，这段时间干什么了呢？依然研究他的电子音乐。那么现在呢，他是跟丹麦音乐人 Brian Rice 有了合作，两个人呢一同克服了7个小时的时差，通过上千封邮件、几百通的岳阳电话，终于完成了这首歌的创作。来听一下刘力扬 Brian Rice 带来的 Warriors。 Let's run from love, yeah. Run from the pain of each other, each other. There's nothing here but the memories of each other, each other. 不愿接受命运的逆流，不想日落落在我心中。 相信真爱存在，坚持绝不白费。时代该更勇敢的存在。 We are warriors fighting for our love and I will never let you down like you will never let me down. Cause we're never giving up. Cause we're never giving up on this warrior love. We are warriors, warriors, warriors. Music Radio plays the music you love. This is Tiger Huang, 黄小虎。 都说吊顶就要法师龙，加盟创富也要法师龙。 恒洁智能双 Q 欢乐购聚会来袭，买贝玉选恒洁。 月装网互联网家装要装修找月装，4008455299。 东风标致408，新一代308联合献礼，心动选择不容错过。续享50%购置税优惠，更有零息零费等新春聚会等您来享，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 吃叶酸了吗？应该说吃斯利安了吗？斯利安就是叶酸，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生于斯，长于斯，兴业银行与您共同关注四季的中国。 以 Music Radio 为舞台，倾听大自然每日演出的至美乐章。四季的中国，音乐之声 Green China。 八成森林覆盖率，108个高山湖泊，位于天府之国的九寨沟，是水色与宁静一起构筑的绝美风景。水让静寂的星球成了绿意盎然的地球。水覆盖地表70%，却是最常见的稀缺资源。全球74亿人口仰赖的淡水资源，仅占地球总水量的0.26%，有限又不平衡的分布，超过80个国家，约15亿人口面临缺水问题。而水污染让问题升级成危机。预估2025年缺水人口将翻倍，达到35亿。占全球人口总数1/5的我国，人均水资源却不及世界人均量的1/3。水资源短缺，让3亿人饮用水安全存在隐患。近半数国土出现荒漠化及沙化，贫困人口中的60%起因也多源自缺水。70%的城镇生活废水污染更甚工业排放。少用合成清洁剂，降低化学污染，更换节水器具，让用水更有效率。循环洗涤用水，点滴都是资源的累积。节水不仅因为日渐的稀缺，还因为它难以再造。 绿色共享音乐之声 Support by Industrial Bank。 环保是一种生活态度，更是无数自觉的行动。呵护环境，珍爱家园，中国首家赤道银行兴业银行始终和您在一起。 是惊艳时光的灵感设计，是赢得赞赏的生活魅力，要你绽放。新一代东风标致308为你继续放送 Music Radio 早安音乐。 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自从刘美玲去年上了一个叫就是关于电音的节目之后呢，她就真的是爱上了电音啊，专辑当中全部都是电音作品，不过她的声音放到电子的环境当中还是蛮合适的，有一种暗黑魅惑的感觉。 刘美林，谁说就在这一小时要你绽放的新一代的目标是308赞助播出的早安乐，我是高敏。这一小时最后听到的歌来自 The Free 的一首 How to Save a Life。他们的歌非常的治愈，就是他们的歌词里经常会写一些我们所有人不同侧面的脆弱。他们认同的一点就是你可以哭，可以失望，但是不要忘了用你的笑容去改变你的生活，千万别让生活改变了你的笑容。 The Free How to Save a Life。 Step one, you say we need to talk. He walks, you say sit down, it's just talk. He smiles politely back at you. You stare politely right on through. Some sort of window to your right. As he goes left and you stay right. 生活，更懂内在品质，品味精致新旅程，要你绽放。Music Radio 早安音乐，由新一代东风标致308赞美放送。 吃叶酸了吗？应该说，吃斯利安了吗？斯利安就是叶酸，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骄阳下 一群人在行路，口渴难耐。 快看，路旁有棵梨树。 大家纷纷摘梨而食，干渴一扫而空。可是唯独有一位年轻人不为所动。 哎，兄弟，您怎么不摘梨呢？ 这梨树不是我的，我岂能随意摘取呢？ 嗨，也没有人看守，我看这就是无主的梨树。 梨虽无主，可我心有主啊。 这是原始记载学者许衡的故事，有违社会文明却手到擒来的痛快与方便，是每天都可能遇到的诱惑。这时心中尊严和价值的尺度，往往比成文的规定更有力量。这就是践行文明的精义。 时刻不忘我心有主，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时刻准备好迎接新的挑战，用积极乐观的心态拥抱新的一天。早上八点，我是魏晨，我在 Music Video 音乐之声为你加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北京 FM 90.0，天津92.5，哈尔滨100.9，西安95.5，长沙107.7，广州87.4。 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东风雪铁龙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为您带来最新潮流资讯。 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全国两会正在北京举行，昨天位于北京梅地亚的全国两会新闻中心吸引了众多记者，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在这里召开了4次记者会，财政部部长、农业部部长、国务院扶贫办主任以及冯骥才、成龙等5位全国政协委员回答了记者提问。下面就来连线前方记者一心。一心你好。 你好主持人。在昨天上午的首场记者会上，财政部部长肖捷首先谈到了个人所得税改革的问题。他表示，个人所得税改革涉及到千家万户，关系到每个纳税人的切身利益。下一步，财政部将根据我国实际出发，逐步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个人所得税制。具体来说，是将部分收入项目，比如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等，实行按年汇总纳税。此外，还将考虑适当增加与家庭生计相关的专项开支扣除项目，比如二孩家庭的教育支出等等。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在昨天的记者会上就时下的热词“脱贫摘帽”进行了阐释。他指出，现在对摘帽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搞数字脱贫，一种是达到了摘帽标准却不想摘帽，这两种情况都是不正确的。脱贫摘帽的核心是坚持标准，到了标准就应该摘帽，没有到标准的也不会硬脱。另外，他表示，在2020年之前，脱了贫的贫困村、县、户还可以继续享受现有政策。目的是为防止返贫，巩固现有的脱贫成果。在昨天的全国政协召开的以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为主题的记者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提出，青少年是未来的主人，是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因此他们对传统文化的修养特别重要。他认为，在当下的互联网时代，为了让青少年在课本中学习传统文化知识，更要引导他们在生活中亲近传统文化。去年获得了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全国政协委员成龙昨天也出席了记者会，在谈到如何让中国电影更好地走向世界时，成龙信心十足地表示，有14亿人的努力和支持，中国电影和传统文化肯定能走出去。而谈到自己做电影传播功夫文化的心得，他表示，如果坚持做自己的东西，总有一天会得到认可。今天下午，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的报告等，我们也将继续关注。好的，主持人。 好的，感谢一心发回的报道，稍后再来关注一下全国部分城市的气象预报。

的亲吻了我 Just you and me 我所有的不切实际 baby 却都因为你而存在笑容疯狂的爱就不害怕的去爱 Oh baby 大家好，我是韩庚，最棒的音乐都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迪巧妈妈加油站，补钙专家，美国迪巧，关爱健康，举举小胳膊，跌倒了的小宝贝，朝妈妈伸出双手，及时补充足量钙剂，助力宝宝迈出成长第一步。分段补钙更科学，怀宝宝时用迪巧成人钙，生宝宝后为他迪巧小儿钙，宝宝长大了还有迪巧儿童钙，补钙专家美国迪巧，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唉，白天忙到焦头烂额，晚上还要辛苦加班，不过幸福的是一到家就能吃上家人精心准备的营养晚餐，太太乐喊你回家吃饭，用爱传递幸福。 广播体操一二三六七八九二二三四六七八九， 肯德基早餐限时奇葩价，真的只要六七八九元。 I have a dream. Two, one, zero. 50年来的伟大时刻，我都是见证者。第六代科迈罗现已问世，降下雪佛兰经销商，英雄换英雄。 Good morning， 给大家带早餐喽！肯德基周宝卷饼六七八九元套餐，挑自己爱吃的吧。肯德基让生活多一点选择，陪你一起加油鼓励。肯德基邀您继续锁定早安音乐。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 说不在就不在， 感情不该一直受伤， 未来总是带着伤， 我不愿让你再失望， 有期望才会有失望， 让幸福碎成一片片， 一颗心碎成一片片， 至少要好好说再见， 要怎么好好说再见，一直以为真爱能直到永远， 彼此相爱的每一天都是永远，哦， 一直以为我们有同一个明天， 你真是我的世界，完整的世界。相信你会过得更好， 我还不想把你忘掉， 别丢弃你无邪的笑，见面还可以拥抱，我记得你说过的话， 时间留不住一句话， 我记得曾为你疯狂， 何时过了年少轻狂， 当爱情不再像从前， 你永远是我的从前。 陶喆、关诗敏，好好说再见。好好说了再见，是不是真的决定以后不会再见面了？所以相反，漫不经心的道别都是对对方还留有残念，有留恋，不想说不舍，有太多太多放不下的内涵，所以才会在道别的时候显得有一点漫不经心，有一点随意。 JLS Take a Chance on Me。 Baby, take a chance on me. Music Radio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最受欢迎系列投票荣耀开启。 是的， Music Radio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已经正式开启，汇聚全球人气的最受欢迎系列投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那么接下来呢，还会有各大城市的落地拉票会以及星光璀璨的年度盛典等你来看哦。详情请关注音乐之声微博、微信以及红色版本的音乐之声 APP。 薛之谦凭借他的作品初学者入围了全金榜最受欢迎创作男歌手，想要支持薛之谦就赶快为他投上宝贵的一票吧，登录全金榜央广网活动专页或者关注音乐之声的微信就可以完成投票这样一个举动了。那么投票截止之前是4月2号，来听薛之谦初学者。 像海浪撞过了山丘以后还能撑多久，他可能只为你赞美一句后往回流，娇艳的花盛开后等你来能撑多久，还是被诗人折断了伤心了换歌词一首，那鸳鸯走散了一直在拼命的往南走，被混沌的城市用钢筋捂住了出口，仿佛悲伤的人们能靠着雾霾遮住伤口，还羡慕着期待蓝天的少年总抬头， 未完的啊，自然的啊，所崇拜着 起无助的手，却暗示着别人别找我在天亮以后，我怀念起没有雾霾的时候你的借口，在不足几平方的脏乱里号称着自由， 想开启一段美好的人生，不妨先从完成一个小目标开始，不断奋斗，努力绽放自我。在每个进取向前的路上，新一代东风标致308为田能加油，要你绽放。动感造型，风格闪耀，质感座舱独具格调，预感科技极致所能。新一代东风标致308，新时代中级车创行者，要你绽放。加油时刻，为你田能加油。 天黑，请闭眼，车主请睁眼。 您的赔款到了， 平安车险先赔付再修车，车未修款就到，最快30秒到账，眨眼的功夫。 详询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吃叶酸了吗？应该说，吃斯利安了吗？斯利安就是叶酸，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看 4K 高清太爽了。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装宽带就装电信的。 宽带领跑者，中国电信。 新年新升级，凯美瑞10周年纪念版，标配智能节油启停系统和 VSC 车身稳定控制系统，多项装备诚意升级。广汽丰田各销售店恭迎品鉴。 Good morning， 给大家带早餐喽！肯德基周宝卷饼6789元套餐，挑自己爱吃的吧。肯德基让生活多一点选择，陪你一起加油鼓励。肯德基邀您继续锁定早安音乐。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继续回来。这一小时早安音乐是由为你提供能量早餐的肯德基赞助播出，周宝卷饼就在肯德基。我们偶尔会说音乐人在玩音乐，其实玩只是一种自由的形容了，玩的背后是对自我更加严谨的坚持，更加完美的要求。满纸荒唐中窥见满脸沧桑，触到神经就要懂得鼓掌。许嵩，雅俗共赏。 是否每一天过得都有多难忘，表情迟钝，可能因为比较外向，不擅长眉目表达，总在盼望，总在失望，日子还不都这样，俗的无味，雅的轻狂，还不都说快写一首情歌，雅俗共赏，落笔传神，还要容易传唱。上的厅堂，月下的厨房，就像我一直在找的姑娘。快写一首情歌，雅俗共赏，那碗紫米还要接着打榜。如果胡同弄堂全都模仿，请你居然添了些孤芳自赏。 厅堂，月下的厨房，就像我一直 在找的姑娘。快写一首情歌，压缩工厂，打完字谜还要接着打榜。如果胡同弄堂全都播放，气里居然添了些孤芳自赏。像我一直在找的姑娘，有没有一种神话压缩工厂，情节起伏跌倒让人向往，满着荒唐的窥见满脸沧桑，初到山顶就要懂得鼓掌，别说一不在乎二没期望，太炒作中枪中奖感觉会一 世界很坚决，总听得见一字一句到今天，我给你的世界没言无边无界无限。 在黑暗的边缘，光总会 回，直接就在这一小时由肯德基赞助播出的早安乐，我是 DJ 高敏。这一首直接呢是他2014年的作品，收录于 Tia 同名专辑当中。这是一张非常棒的 R&B 专辑，制作人有方大同和常石磊等等，而于亚维在其中的表现也非常的棒，可以去听听看。继续来听到的是一首新歌，来自魏晨的《不变》。这首歌曲的 MV 呢，再次请到别人的女朋友当 MV 的女主角，这一次请到的是杨丞琳。讲述的是一个十年之后依然初心不变的故事。魏晨，《不变》。 花和土纠缠，熟悉的暖，永远都分不开。与迷恋大海凝望的蓝永不靠岸，人世过荏苒，心跳的声落在耳畔，是谁的眼泪将回忆扩散后融入身体，静静闭上眼睛和全世界平行。 九二二三四六七八九， 肯德基早餐限时奇葩价，真的只要六七八九元。 1600瓶营养银回音，1800瓶湖畔草坪，2000瓶空中花园，怎一处唯美的婚礼殿堂，和他一起共许盟誓吧，在如梦似真的浪漫氛围中分享美好的爱情。望京昆泰酒店幸福热线84106288。 2 1 0 50年来的伟大时刻，我都是见证者。第六代科迈罗现已问世，详洽雪佛兰经销商。英雄换英雄。 Miss Radio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 最受欢迎创作男歌手入围的有苏醒、 宇宙中很小很小的相爱的 周杰伦。薛之谦， 辉煌的他，自然的他，做崇拜者。 韦礼安， 我的惶恐，我的哀愁，其实胜于。 Eric 周兴哲， 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走，陪我闹。 方大同， 放不过自己，过往不过去，未来来。 李荣浩， 一直为幸福辛苦，都不如做野生动物。 郭顶， 还有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还要多久才。 投票方式与更多活动详情请登录全金榜央广网活动专页， 关注音乐之声微博微信公众号，或下载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APP 红色版本。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Good morning， 给大家带早餐喽！肯德基周宝卷饼6789元套餐，挑自己爱吃的吧。肯德基让生活多一点选择，陪你一起加油鼓励。肯德基邀您继续锁定早安音乐。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不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早安音乐为你加油， 欢迎来到今天早安音乐为你加油单元。今天我们来说，就是你都遇到过什么样类型的女生，身上哪一点特质最吸引你呢？来看微博上朋友们的留言。有朋友说，我的女朋友追剧不停啊，拉着我是一起看，关键是她看到喜欢的偶像的时候呢，拽着我的胳膊说，哎呀，我的男神出现了。你说我是该吃醋还是不该吃醋呢？你该把电视关掉。还有阿布先生说，我有一个女同事，她是中性的打扮，帅人一脸，不知道真的以为是男生呢。对，就是现在有些女生你会看起来帅起来会攻一脸，对不对？还有别问灰有风说，干净长发飘飘微笑的女生最动人了。为什么我们总说留长头发的女人最招男人喜欢呢？难道是因为这个头发长洗发水的味道很浓吗？其实现在看来，留不留长头发不重要，适合自己最重要。而且现在好像是剪短发成为一种潮流了吧。一颗不会说话的柚子说，帅帅酷酷自立自强的女生，你是吗？或者说你遇到过吗？我很好奇的是，这样的女生还需要有男朋友吗？先来听歌，稍后继续回来分享。李佳薇，爱情来敲门。 不准变老，从新改造到旧，凡事学正面思考，见招拆招，两人形成越难离才好，浪漫电影会不会睡着，台湾定位哪都去不了，好多问题太多烦恼，我就不烦恼，开什么玩笑，我们时间不想浪费每一秒，爱情来敲门， 微博上的新岸冰说了，说高冷的女生特别招人喜欢，觉得背影非常有魅力。关于这个女生的背影这个问题呢，我还在春节的时候特别遇到了自己大自己六岁的表哥，我跟他讨论过这个问题，希望他现在没听节目啊。他认为呢，女生的背影的确有着别样的魅力或者说诱惑力，他甚至可以通过女生的背影来决定自己对她有没有好感。这个问题如果你是男生的话，你也是这样认为的吗？通过背影就可以判断这个人。哈里亚卡通说，一个叫 L 的女生，我讲理讲不过她。我想知道的是，你说你碰上一个爱讲道理的女朋友，或者是碰上一个爱讲道理的男朋友，哪一点会让你更抓狂？好像爱讲道理或者说唠叨这件事情是属于女生的属性，但是换到男生那里就会变成娘娘腔，对不对？当然不一样，有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人有不一样的看法了。Miss 多拉酱酱说，我是一个女生，但我对有女人味的女生毫无抵抗力，比如说卷卷的短发，细细的眉眼，端一杯红酒，烟视眉形的感觉简直无法自拔，还有就是笑起来特别灿烂的女生也非常的爱，感觉她们看她们笑心情都会变得很好。是，就是当你看到那一种就是无需表现，无需做作表现出来的快乐是非常有感染力的，所以祝福你今天也有这样的笑容，这样的表情。最后再一次祝福今天所有过节的女性朋友们节日快乐。那么稍后的时间会交给 DJ 魏野，为你带来更多精彩的节目。我是高敏，明早再见喽。最后送出这首歌，来自张志成，诗人。 喜欢上可以在山里靠近你的雨天，喜欢上可以轻轻反复想着你的黑夜，喜欢的感觉就像晒过太阳的棉被，带着一种温暖的香味，把我紧紧地包围。我发现 是微笑的春天。